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目前北京疾控 中心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的主任医师张辉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继续在全国爱牙日期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口腔健康的话题。再一次欢迎一下张主任，您好。 您好。 嗯，今天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儿童啊，因为今年的主题呢也是关注儿童的口齿这个健康哈，牙齿健康，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想请您来给我们讲讲很多家长非常关心，也是大家可能有一定了解但是又一知半解的这个窝沟封闭的这个话题哈。 嗯， 您先跟我们说说什么叫窝沟封闭，窝沟到底在哪儿呢？ 嗯，好的。我想现在的家长可能比十年前的家长对窝沟封闭的熟悉度更高了。 嗯， 因为北京市呢从2005年开始就在全市呢推行这个免费的窝沟封闭防龋的服务。 哎， 啊，那么受益的呢是我们的基本是7到9岁的小学生，甚至有些中学生呢也享受了这个服务。那么我现在呢就跟大家说说哈，大家其实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了。那么窝沟是什么意思？窝沟呢就是我们恒牙，就是我们的大人牙的后面的磨牙的表面，有很多的这种沟沟坎坎啊，深深浅浅的这种点隙，裂沟，我们称之为窝沟。 它是在我们的牙齿当中靠后用来嚼东西，就磨东西磨食物的那 面。对, 对, 对, 是我们对，我们磨牙的咬合面。 哦，咬合面就上边那面， 对 对 对， 是吧？ 平面张嘴我们都能看得见。啊，上面有很多窝窝沟，这种沟沟坎坎就叫窝沟。那么这些位置呢，它的因为从发育的角度来讲嘛，它这些其实是一些发育缺陷，在它的窝沟特别深。有的人就是不同的人种，它的窝沟形态不一样，这个咱们老百姓不用知道特别多。 就每个人不一样是吧？ 对，我们黄种人就是我们这个亚洲这个黄种人呢，它这个窝沟呢是某些类型，那白种人可能是另外一种类型。但是我们很遗憾，我们这些类型呢，就是窝沟呢非常深，那么又深又窄，然后呢，我们就这个刷牙，这个每根刷毛的毛丝都比窝沟要粗很多倍 啊， 所以我们刷牙的牙刷 进 不 去是吧？ 所以在窝沟的底部呢，那么一些食物残渣就非常进去，就容易进去，进去以后它就出不来。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其实已经在国际上推行了很多年，那么是一个成功的案例，这是一个定论，就是窝沟封闭能够预防这个窝沟这些位置的龋齿。 这些龋齿其实发生也是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用那些牙来进行咀嚼是吧，来嚼东西是吧。 对， 它那个牙齿本身我看就是一个适合磨的，其实要不然叫磨牙， 对 是吧，它适合研磨食物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对对对， 跟我们门前的什么比如门牙那种切割可能还不太一样。 对，长的样子不一样。 不一样啊。 对，它是主要我们来咀嚼东西的时候的一个主要的有力的工具。但是呢这个就因为我磨的过程中磨碎了很多嘛，食物残渣呀，一些碎屑呀都要进到窝沟里，它 又 出不来， 又出不来， 你又刷不干净，那怎么办？就要采取这种窝沟封闭的一个方法。 它堆积到那些沟里边会发炎的是吧？ 不叫发炎，就是我们的龋齿， 就是龋齿。 对，我们上期已经讲过了哈，龋、 啊、 齿它有很多因素。那么它这些我们吃的东西里也有一些糖的成分，那么这些成分呢碰到我们的牙齿，牙齿是坚固的，对吧？那碰到这些糖的成分，它就会这个糖的成分会发酵产酸来腐蚀我们的牙齿。那我们想，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刷牙呢？是为了把表面的这些有可能损伤我们的牙齿的这些东西去掉。但是窝沟里东西它积存在里头又去不掉。 所以它就越来越腐蚀这个牙齿。 对，然后所以呢我们大人的这个就这个恒牙的窝沟龋是一个非常高发的一个龋患。就是刚才我们上期讲到的乳牙。 乳牙。 那么它容易好发是在什么位置呢？好发在牙齿跟牙齿相邻面的这个位置。啊，小朋友的牙齿是邻面，容易我们叫光滑面龋，它不是在窝沟。那我们恒人的大牙恒牙的这个磨牙它容易好发的就叫窝沟龋，就发生在这个位置。 所以您看，您刚才提到2005年北京市是开始全面的进行这种窝沟封闭哈。 对，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其实早年间那些大人他们可能那个发生这种龋齿的问题就更多一些。 对对对， 就没有进行过窝沟封闭的人群。 对对对，因为我们经过这个很多次的这个有目前已经有四次了全国的这个口腔流行病调查，结果显示基本90%的恒牙的龋坏都发生在窝沟。 哦呦，90%这么高的比例是吧？ 对对对对， 所以恒牙一旦发生龋坏之后，它可能会慢慢慢慢最后就真的也把这颗牙拔掉了才能。 发生龋坏先补牙，补牙如果没有及时补，它就发生牙髓炎，就是老百姓说的牙疼不是病，疼起 来 这要命， 对 对, 对， 就是牙髓炎。然后再如果再不治呢，就变成根尖周炎。那么这不管是牙髓炎还是根尖周炎，都需要进行根管治疗，大家都听说过。那么做完根管治疗，牙齿呢还要需要进行一个冠修复， 对牙冠， 对对对， 套一个冠， 对对对，就防止它劈裂。那么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那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啊，精力啊，你也会经受很多痛苦。那么为了避免这些呢，我们就要做一个 窝沟 封 闭。 对，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大致明白了窝沟封闭为什么要做，就是我们的这个牙的发育的问题，人类的进化当中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啊。 对对对。 啊，那这个窝沟封闭刚才说到了，那其实我们目前在北京好像是以小学一二年级、一二三年级这样的。 一般一年，我们现在推行的是。对，一到三年级， 一到三年级是吧？就是幼儿园，是因为他有的时候他那个恒牙是不是还没有？这得在恒牙之后才开始做吧？ 他不但要恒牙，就是我们那个六龄齿，所谓的六龄齿是六岁左右开始萌出。那么可能有的发育早的小朋友在幼儿园的时候，这个六已经萌出了。但是窝沟封闭，它有它的做窝沟封闭，它有它的条件，不光是要露出口腔当中萌出口腔，还要萌出到位。 萌出到位就长到家，长到位置， 长到一定的高度、 哦、 然后牙面上不能有任何的牙龈的组织覆盖、 哦、 那么这个时候才能做，这是前提之一、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您的窝沟要足够深， 足够深啊， 对，因为这个需要医生来评价、 嗯、 因为有的孩子发育特别好、 嗯、 然后窝沟呢你看啊发就感觉到他的硬度就很高，然后窝沟并不深、 啊、 那么这样的孩子就不用做窝沟封闭。 哦，就每个人的情况具体还不太一样是吧？ 对，这样需要医生来进行评价、 嗯、 他有他的适应症。 嗯，那这个是要求后边的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恒牙就是磨牙都发育出来然后一起做是吧？ 啊，不是， 也不是吗？ 只要这颗牙齿它的这个牙面 啊 完全萌出了就可以做、 嗯、 但是一般来讲我们的牙齿都是成对萌出的、 嗯、 那么一般左边萌出到位右边也差不多，当然会有一定的差异、 嗯、 但总体来说的时间基本呢就是一般，虽然我们到一到三年级， 一到三年级、啊、 但是呢我们其实原来一直说的是7到9岁是一个它比较适合做的这个年龄， 嗯，就是说这个年龄是适合做这个窝沟封闭的是吧？ 对、 啊、 就是这个年龄，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年龄呢，就是说一个是牙齿萌出到位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牙还没有经过特别多的磨损，窝沟呢还是很深的、 嗯、 那么这时候做呢这做完以后这个窝沟封闭剂是很容易固着在这个牙齿表面的、 嗯、 那么比如说有的我们经常我在临床也会有20多岁、30多岁人说但我要做窝沟封闭，我就说你就不需要了，因为这么多年的磨损、 哎、 你的牙齿的窝沟已经表面都磨平了，我已经没地儿封闭了。 哦，都已经磨平了是吧？ 对对对， 但其实呢都在里边是吧，底下藏了那些。 对，因为它这个窝沟龋好发的时间基本就是萌出的早期嘛，萌出完了以后很容易这个积存的很深，但你用了很多年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是一个好发的一个时期，当然也会有出现这个20多岁发生龋齿也是不在少数、 嗯、 但是很遗憾这时候你是没法做封闭的， 多少有点遗憾，就是没小的时候没享受到这个服务是吧？ 因为封闭剂待不住了 、哦、所以这个可能是，所以现在在北京市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就是小学生其实叫7到9岁其实都是 一到三年级 啊、 嗯、 都可以来做这个窝沟封闭、 嗯、 而且好像还是免费的是吧？ 对 啊， 对，一直这是政府投资了， 政府投资、啊、 对对投钱来做这个事儿。 嗯，那说到这个窝沟封闭的话，那就是一般情况我们要做几颗牙呢？ 这个是最多我们一般就是比如说7到9岁的孩子最多就4颗六龄齿、 嗯、 但至于这4颗是不是都需要做就需要医生来评价了、 哦、 如果你已经发生了一个浅的龋坏没法做、 嗯、 必须是一个健康的牙齿， 健康的牙哈， 然后窝沟呢要深， 嗯， 然后第三个就是也萌出到位。 嗯，很多小朋友对看牙医哈做这个特别的紧张、 嗯、 因为一去那个医院的牙医就觉得哎呀又是钻窝沟封闭这个、 嗯、 这个做起来复杂嘛。 不复杂，非常简单啊。小朋友需要配合呢，就是张大嘴。 就是张大嘴， 对，没有任何痛苦 啊、哦，没有痛苦是吧？就是不会有什么钻啊，要把 对，不会用钻，我们可能是需要用机器蘸着小毛刷，先给你刷一遍牙、 哦， 把牙齿表面刷干净、 嗯， 然后就上面涂一些酸蚀剂，让它的这个微孔越来大一些， 嗯、 然后呢就开始涂这个窝沟封闭剂、 哦， 它就是那种有流动性的那种树脂的一个材料， 嗯， 然后进到窝沟里头，然后再光照。 然后照一下是吧？ 对，光照经过光固化、嗯，然后呢，它这个封闭剂就非常结实的粘附在我们的牙齿表面。 嗯，这么一说起来，其实时间也不会特别长，是吧？ 不会很长、 啊。 一个操作熟练的医生做一个窝沟封闭剂，做一颗牙， 嗯、 基本也就5到10分钟到头了。 5到10分钟就到头了。 对， 即使四颗牙都做了，其实也就是半个多小时也就完了。 对， 啊、 那就看经验了吧。比如说我要做完四颗牙、 啊， 如果小孩很配合的话，可能有个15分钟就 做 完了。 也 就做 完了哈。 对对对。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真的挺方便的一件事情哈。 对。 啊，而且这个窝沟封闭做完了之后，有什么重要的这个，比如注意事项？这个就可以咬一些硬的东西吗？ 啊，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对，孩子可以正常的进食、 嗯。 那么就提示家长在做完了以后，可以在3个月呀、 嗯、 半年呀，带着孩子来定期的来复查。 复查 他有的时候他会有脱落、 嗯、哦，有脱落的可能性、 啊。对对对，因为他这个我们没有进行磨牙，大家知道哈、 嗯， 所以呢，他的固位不一定很好，而且有的窝沟不足以深的时候，他也容易掉，表面会掉一点。 根基不深是吧？他容易掉一点。 也不是，他有，因为这个窝沟封闭剂它本身不是很耐磨、 哦、 啊。随着小孩比如说咀嚼呀、 啊， 那么磨损呢、 啊 嗯，那这个窝沟封闭剂表面会少一层。 嗯， 我们会来评价他，如果他。它有的时候即便表面磨损了，但是它里头的树脂突还是能进到窝沟里的，那么这时候就不需要重做。 嗯， 但是除非是那种整个的剥脱， 嗯、 在过程中如果孩子不配合，然后牙面酸蚀以后被唾液污染了， 嗯， 那么就会造成脱落， 嗯、 那么这个就可以再补做一次。 就再补做一次、啊、 对对对，其实从时间来讲比较经济的情况呢、 嗯、 就是每年寒暑假你带着孩子来做一次检查。 嗯。嗯就可以了， 对对对，半年左右。 半年这个就是不是检查完了之后一次两次就可以不用再检查了吧？它基本上能待结实了。 对，对于窝沟封闭剂、窝沟封闭这个操作来说，复查其实我们不要求那么多次、 嗯， 但是呢，希望家长养成一个带着孩子定期进行口腔检查的一个好的习惯。 嗯， 不管孩子有没有问题， 嗯、 你一年至少一年一次。 嗯 或者两次到医院来呢进行一个常规检查、 嗯、 那么这时候就可以发现一些你发现不了的孩子没有任何感觉的早期的一些问题。 哎，所以这个其实真是养成一个爱护自己牙齿的一个习惯啊， 对对对， 就是即使不疼然后也没有什么问题， 对， 也应该去医院去查查牙齿。 对对对， 那在咱们北京口腔医院这个挂哪个科可能很多人就比较这个 14岁以下的孩子、 啊、 挂要 挂 儿 科、哦、 对，但是这的确很困难、哦、很难也耗很 秒 没、 啊、 对，然后其实呢那对于比如说已经萌出了差不多就是12岁左右以后的孩子，12岁以后的小孩、 嗯、 你要如果实在挂不着儿科，你也可以挂预防科来进行检查。 嗯，这个其实说实话，就是每年哈寒暑假的时候应该好好去查查牙齿、啊 嗯。对对对。 养成爱牙的习惯，我觉得咱们可能原来一直认为我好好刷牙就行了， 嗯、 结果发现其实有些问题哈、啊，刷牙不能解决的问题、 嗯， 包括我们可能也做的，其实我刷了可能也没刷到位。 嗯。 等到成年人 之后，就是也不可能能刷的那么干净。 是，然后等到成年之后就发现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了、啊。 对对， 这个。牙齿真的是一个要伴随我们一生的、啊、 对， 得爱护很多的人。过去说老年人说过去啊，说是什么、 嗯、人老掉牙， 哎，80多岁的时候能不能整20颗牙？现在可能这个数都又往上升了哈。 没有没有，80、20 还 是我们 提倡 的， 提倡的 是 吧？ 对对对， 还是希望它能够就是我们的牙齿能够更健康一些哈、 嗯。对， 那这个窝沟封闭，咱们再回到里边，有一些家长会说，哎呀， 嗯、 你看我们班这个小朋友哈、 嗯， 有人就做了，我们家孩子就没做， 嗯， 这是不是就有点紧张啊？什么时候能补上？ 嗯、 这个窝沟封闭是不是也是就刚才您提到的， 嗯、 看它具体能不能 需要不需要？ 需要不需要还是能不能做，这也是很关键 的。对，有的小孩呢比如说有一些一个是牙齿的原因、 嗯、 刚才说了哈，窝沟不深、 嗯、 啊，没必要做，那已经坏了那没必要做、 嗯、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小孩的配合度不行，有的孩子特别的敏感、 嗯、 啊，稍微一张嘴就恶心，那他做不了，那这也没办法。 嗯这是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的问题哈。 对， 那对于那种比如说今年还没有萌出到位的哈， 嗯， 别的小朋友都做了，那可能他需要再等一段时间、 嗯、 是吧？ 对对对、 啊， 什么时候萌出到位再做，那么很可能有些孩子甚至9岁、 嗯、 我们项目都已经这个覆盖的年龄都已经到了、 嗯、 他的牙齿还没有萌出到位，比如我们家女儿、 嗯、 就是当时是 第二颗恒磨牙萌出了以后，第一颗恒磨牙才完全的暴露出来。 暴露出来。 对，远中一直有一个隐瓣覆盖，那个 就没办法，就没法做。 嗯、 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呢就只能通过认真的替孩子刷牙，监督孩子刷牙、补刷牙，再加上呢定期检查，来保证孩子牙齿的健康。 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全北京市这个您提到的七到九岁，包括小学一到三年级的这种窝沟封闭、 嗯， 是咱们北京口腔医院来做这个全。不是咱们 不是口腔医院，是全北京市有100多家的指定医疗机构。 哎， 嗯， 这些指定医疗机构可以来做这个， 对对对，口腔医院是收费的， 口腔医院是收费， 因为口腔医院不是指定机构。 哦，那就是他做一些指导是吧？有吗？ 对，口腔医院因为是北京市牙病防治所所在地、 嗯、 那么我们呢需要对全市的这个工作呢进行技术指导和监督、 嗯嗯、 所以我们呢只是一个就是一个管理的一个形式管理的职能、 嗯、 啊，并不是直接的操作的单位。 嗯，目前好像很多学校都有那种定点的， 对， 比如说配套的这一片可能就是这几家 对 医疗机构来进行这种服务啊。 对，今年的窝沟封闭还有我们上期说的氟化泡沫、 嗯、 两个项目都是片区化管理。嗯， 什么叫片区化？就这一片都是这一块来管的， 就是这个机构它负责我周边的几所幼儿园学校、 嗯、 那么这几所幼儿园学校呢都要到这个机构来进行接受服务。 嗯嗯，然后我们发现有一些这个学校当中在提供这种服务的时候也会给家长出一个这个知情告知书这样的一种东西。 对，知情告知是必须的、 嗯、 如果家长不同意的话、 嗯， 他们是不能给孩子进行这种服务的。 嗯，为什么要一定要必须提倡，就是一定要让家长知道这件事情呢？就是很多家长都会说，哎呀，这个学校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去干什么就好了。 不啊，那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医疗操作嘛，医疗服务，那么家长有知情权，而且孩子呢都没有到这个法定的成人的这个年龄、 嗯、 所以呢家长都是监护人、 嗯、 所以我们这些的服务都是要 监护人。 对，经过家长的这个知情同意、 嗯、 签署知情同意书以后、 嗯、 才能够实施。 像窝沟封闭基本上没有什么风险是不是？ 对，没有什么风险。 嗯，它不像其他的一些有状，比如说你做个根管治疗可能 还 吓人一些是吧？ 对对对。 嗯、 像窝沟封闭啊、氟化泡沫啊、 嗯、 都是不是有创的。 嗯， 但是毕竟是在口腔中的一个由医生来做的医疗操作。 嗯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如果学校通知您的孩子了、 嗯、 要做了，其实我觉得大可不用紧张。 对、嗯、 就是因为他们也是包括您说也是有技术指导的哈，就是基本上北京市的这种都是正规的医疗机构，然后经过培训的医生来做这些项目。 对， 是吧？ 这些机构都是经过我们市级的统一的一级培训，还有他们区级的二级培训。 嗯， 然后他们的操作水平已经做了很多年。 嗯， 那么他们的这个操作水平，而且这个窝沟封闭啊、氟化泡沫呢，操作非常非常简单。 嗯， 那么经过这种所有的这个职业的有职业医师证的这个口腔医生是都是可以操作的， 都是能操作的。 对， 说到窝沟封闭呢，其实也不用特别紧张。那氟化泡沫是不是更容易一些？ 对，更容易， 就是咬一下就 对对对对对对，更容易、 更容易一些哈、 嗯。 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纠结。 嗯， 相信医生没问题哈。 没问题。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特别一个惠民的一个政策。一旦我觉得小朋友做了这个之后，是不是今后发生的这种？比如说像磨牙的这个龋齿的这个，刚才您说是90%可能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对， 做了之后，现在目前是不是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对， 嗯， 这个窝沟封闭做预防窝沟龋的效果还是很可靠的，但是呢，并不是家长也不能说啊，我做了氟化泡沫，我做了窝沟封闭、 嗯， 那我肯定就是进这个保险箱了， 啊、 我肯定不会 一劳永逸 了。那也是不一定的，它毕竟是还是它只是一个预防措施，它并不是一个治疗方法。 嗯、 就是有一些的呢，我们可能。这个窝沟特别浅的窝沟下面也可能还发生龋坏，所以呢就是强调一下啊，家长提醒大家吧，还是要定期的检查、 嗯、 那么发生龋坏呢尽早治疗。 嗯，所以这个真的不是一劳永逸的，不要认为我做完窝沟封闭了，然后每年的氟化泡沫涂了， 对 哦，然后呢、就是、 平时我就不刷牙了，我就不管了，我就靠医生来做了、 啊、 那这是 不 可以 的 对、 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这应该伴随一生的这种习惯。 对 是吧？ 对 对 而且其实我们会发现有些成人他尽管原来可能做过一些窝沟封闭，它其他的牙齿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嗯、对，没错 是吧？ 没错、嗯、 所以这个包括刷牙，而且我觉得像您是预防科，可能也会常建议大家使牙线啊、 嗯、 这个可能也是老生常谈了、啊、 对对对、 嗯、 因为对于咱们今天谈的话题是儿童对吧、 嗯、 所以咱们说了窝沟封闭和、 嗯 氟化泡沫，但其实对我们成人来说，除了龋病啊，就是我们虫牙呀、龋齿啊、 嗯， 还是有牙周病这么一个大病的、 嗯。 那你刷牙也同样能够预防牙周疾病，包括使用牙线。 嗯， 所以呢，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还是老人， 嗯， 那我们都是提倡这种有效的、认真的刷牙和牙线使用。 嗯、 那么老年人呢，可以说用一些像我们说的间隙刷。 间隙刷、啊， 对，目的呢就是把我们的牙齿的里里外外。 都要清洁干净。 嗯，而且现在超市当中也会卖那种小瓶的或者大瓶的那种所谓的漱口水。 漱口水 啊， 漱口水呢，它不能完全依靠漱口水来清洁牙齿，它只能是一个辅助作用。所以我不能说我拿漱口就很多人就我吃完饭漱口了，我不刷牙了，或者晚上睡觉我睡前我漱口了，这是不行的。 嗯， 它必须有这种机械的摩擦的这种措施，才能够把牙齿的牙表面的这些牙菌斑呢，能够清除干净。 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一定的这个。就是知识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养成这个好的习惯，一定要刷牙哈。 对， 不管是您手动的还是使电动牙刷， 没错， 是吧？ 对对对，这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对，只要把牙齿刷干净，都是可以的。 哎、关键是刷干净了。其实我觉得刷干净就是刷到位和时间这两者缺一不可。我觉得 对对对， 是吧？ 对，但是其实真的要每天能够做到刷干净是不容易的、 啊，不容易的、啊。 对，包括我们大人自己也未必能天天每次都能刷干净。 哎，所以我觉得这贵在坚持吧。 对 啊，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口腔医院的主任医师张辉大夫在我们节目当中在。全国爱牙日期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像儿童的窝沟封闭这个内容哈、 嗯、 相信正好这个全国爱牙日期间也是学校可能正在进行这个窝沟封闭的这个日期在这段时间、啊、 对对对， 每年好像都是这个季节啊， 对 啊， 上半年下半年两个季节嘛、 两个季节哈、 嗯、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家长能够踊跃参与哈， 对， 孩子能达到标准的话尽快的进行这种窝沟封闭可能更好一些哈。 对、但是家长提示家长也不用着急啊、 嗯、 咱们慢慢，也不是说我今天做不成我这个窝沟封闭只要你做过一次就行了， 嗯， 它不像氟化泡沫一年要两次， 嗯， 你的孩子做过一次呢，就是我们后面就是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啊、 对， 嗯，好，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张辉主任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哈，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好吧。 好的、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